沙几聚散，日月沧桑尽变幻，乱世多少红颜换一身长叹。谁曾巨鹿踏破了秦关，千里兵戈血染，终究也不过是风轻云淡。长枪策马平天下，此番诀别却为难，一身玉玺玉玺泪眼已潸然。与君共饮这杯中冷暖，西风彻夜回忆吹不断，嘴里挑灯看剑切勿阑珊。白下一曲离乱，楚歌声四方，安倍思君饮剑血落凝寒霜。平天下，此番诀别却为难，一身玉玺玉玺泪眼已潸然。与君共饮这杯中冷暖，西风彻夜回忆吹不断，嘴里挑灯看剑切勿阑珊。南下一曲离乱，楚歌声四方，安倍思君饮剑血落寒霜。难舍一段过往，远近有何妨，与你魂归之处便是苍茫。寒冰刀剑纷乱，折断了 只盼他回眸秋水被隐去，只以他颠簸去苦多，借三两苦酒方知离不可，只盼他将思念摇落， 心多憔悴，爱赋予东流的水，生命丰沛抵不过天公不作美，往事回味不过是弹指一挥，日复日往春秋水树我愚昧，你爱着谁心徒留几道伤，我锁着眉最是相思断人肠，老眼纷飞寂寥的夜里泪两行，竹短遗憾长故人自难忘，你爱着谁心徒留几道伤，爱多可悲恨彼此天涯各一方，梦月空对满腹愁无处话凄凉，我爱不会刻骨亦难成双， 落寞诗卷又几多。 波上船，以为灭迹远迷人，悲天声音却只有催马扬鞭，声寒不凡，宁静夜情会难安，执迷独断的斗胆，傲寒贪玩，层楼自古绝难言，与蝉声为伴，留等一盏不食烟火，人皆言下许悲欢，句句心事挂也，酒满然是一山，心之阴淡，余生不必为难，我愿迁就离散，沦为众生长叹。 花发落寞了思量，剪下一缕愁丝，折磨让人忙，今人断了肠，今天各一方，今生与你相见无望。繁华落幕，离人难甘诉衷肠，昨夜又见当年弃我不归郎，今夜太漫长，今两顾洋洋，今人必枯叶瘦花黄，我饮在江湖悠悠，饮一壶浊酒，醉里看百花深处，留佳人 繁华落幕，离人难甘诉衷肠。昨夜又见当年弃我不归郎，今夜太漫长，今两股洋洋，今人必枯叶瘦花黄。我饮在江湖悠悠，饮一壶浊酒，醉里看百花深处把那关外一遥无，留佳人等候，梦里生死情高几楼。我饮在江湖悠悠，饮一壶浊酒，醉里看百花深处愁。莫把那关外一遥无，留佳梦里生死情高几楼，梦里生死情高几楼。 我走在穿街中，听戏子唱京城，人杂乱戏小丑，也欢退入长秋。悠悠的孤城中，听美人奏琴声，朗朗夜色星空，望孩童放花灯，盼兰君寂寥耍，夜泊借宿酒家。君载着黑骏马，威风凛凛寻他。我本已醉天涯，又走进西方花，不舍小声离他。我赶着一辆马车来到了京城门坡，看到了花儿满色，闻笔尖些许多恶。我走在长街中央，看街边都是货郎。我寻得一对吉祥，放在了腰别两旁。这城中如此繁华，望孩童分着手拿，他那份天真无暇，听笑声无法自拔。望楼台仗义情女，听美人抚琴奏起，那声声勾我魂意，仿佛像是在梦里。是何处传来声韵，原来是人在唱戏。他台上那么美丽，烙在我心上铭记。在江边一位猛傻，望威风凛凛的他，君身披锦袍挂马，他在等蓝军回家。雪舞的夜色星空，孩童们点着花灯，把愿望许在灯中，这城中填满笑声。 我走在穿街中，听戏子唱京城，人杂乱戏小丑，也欢退入长秋。悠悠的孤城中，听美人奏琴声，朗朗夜色星空，望孩童放花灯，盼兰君寂寥耍，夜泊借宿酒家。君载着黑骏马，威风凛凛寻他。我本已醉天涯，又走进西方花，不舍小声离他。

几路常悲欢常离合无关我，山开合锣鼓响幽默，戏中情戏外人凭谁说，万千喜怒哀乐都藏入风魔，撑死长川又如何，白骨情会解我，满是浮萍人看烽火燃山河，未卑未敢忘忧国，哪怕无人知我， 这种煎熬而置身事外的镜子在一旁冷笑，没完没了的案件持续叫嚣，怕没人注意到他们得意着作妖，纷纷扰扰着人间切个公道，我此三界别无心自顾去逍遥， 此去毕竟 变成孤寂，战战兢兢的人们未曾怀疑，在此地荣华富贵是唯一的真理，机关算尽后徒留一地黄金，那众女哭过不得安息无人在意，夜色降临不时落下一声叹息，我沉下来百姓去也乐得随意，

色彼岸花花瓣遍地撒，谁会在乎他在哭泣啊。佛前跪千年未见佛生莲，我好想能再见你一面。我跨过忘川，也走过彼岸，期盼他还能够回头看。忘川河难渡，挡了他一路，佛若不渡，那就由我来渡。一花一叶一菩提，轮回皆是长谜，我待菩提落满地，举着半世烟雨，小发为僧披袈裟，只求我佛渡他。放下执念与牵挂，安坐菩提树下，我信这生死轮回，也愿信我佛慈悲，尔等岂能体会相思正寂的滋味，爱别离的感悟，菩提树下的参悟。我愿为你放下全部，此生让我来渡。红色彼岸花，花瓣遍地撒，谁会在乎他在哭泣呀。佛前跪千年未见佛生莲，我好想能再见他一面。我跨过忘川，也走过彼岸，期盼他还能够回头看。忘川河难渡，挡了他一路，佛若不渡，那就由我来渡。 过梦的中央，每次回首间总留一抹惆怅，拼凑填满半生浮想。不屑谁说情过缘尽有多荒凉，忘乎所以见爱的痴狂。一别两宽，细数曾经过往，梦中你还如当初模样。早知惊鸿一场，何必情深一往，昨日人去楼空泪微凉。道不尽缘分无常，情如风过水淌，红尘难逃几次人生。 风光 初次相遇的你，路人闹听听看我滑稽，为你一笑我愿做后戏，一生能有几许，牵肠挂肚情意，你大可不必猜忌寻觅，我愿意一生为你追寻，呼就这般望着你，难免我惆怅，祝你我轻摇莲花草，成长的遥遥，你呀你懂我心，换算我眼眶一生的伤感，你呀你闭眼观望，只剩一行一身凉光，春花秋雨，夜望相守不语，雨打荷叶潮潮了几滴，又怎能熄灭心中柔情，谈笑中提起你，疼痛这般熟悉，如今的你在何处飘零，一片片破碎的心难拾起，你我为何沦落这步天地，就这般望着你，难免我愁愁，祝你我轻摇莲花草，成双的悠悠，只愿你懂我心，放纵我眼眶一生的伤，嘲笑世间情难量的天作隔帘。 Thank you. 来者怜，如大梦眼前。 我与迎风再留住几步，怎舍寒风吹动我痛楚。我说寒人山别哭，我带你出我敬地球，带你出 我与山兵再也无退路，怎舍寒冰冰冻我辛苦。我说寒人山别哭，我带你出 写有一年，历经小 月华三空间，梦里笙箫奏娇艳，梦醒泪染胭脂面，小重山念一遍又一遍。问甘老爷，鬓角前程似长夜，旧面身作对宫宴，多情最是春庭雪，年年落满离人眼，雪道间上演若如初见。这一世太漫长，却止不知是天涯间，谁人记那梨花若许时间。我心非是不可转，我心非喜不可转，写又一年，离清晓，月华洒空间，梦里笙箫奏娇艳，梦醒泪染胭脂面，小重山念一遍又一遍。问甘老爷，鬓角前程似长夜，旧面身作对宫宴，多情最是春庭雪，年年落满离人院，雪涛间上演若如初见。这一世太漫长，却止不知是天涯间，谁人记那梨花若许时间。我心非是不可转，我心非喜不可转，空明眸，情字深浅无间。这一世太漫长，却止不知是天涯间，谁人记那梨花若许时间。我心非是不可转，我心非喜不可转，空明眸，情字深浅无间。春欲晚，梨花谢又一年。 沙发。 笑看红尘。 笑看红尘。